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4个字啊，代表14部巨著，出自我国香港的著名的小说家金庸先生。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2018年10月30号，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94岁。他的离去是一代传奇的谢幕啊。那么，在向来被视为所谓文化沙漠的咱们香港地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可以说开出了一朵非常绚烂的花朵，这也造就了影响全球华人，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的啊，咱们中国武侠的文化。那么香港人呢，也把金庸先生这位造侠之人直接当成大侠一样的人物来崇拜了。其实呢，您知道吗？金庸先生跟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有交集。2008年3月，咱们北京电台采访组一行人就来到维多利亚港湾金庸先生的办公室，对金庸先生呢进行了专访，而且还洽谈了金庸先生这个小说的广播音频版权。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金庸先生跟咱们北京电台的故事。今天直播间当中还有三位嘉宾，咱们的选题策划人是小强，欢迎小强老师。 好，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强。 再来欢迎一位，是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吴勇老师，欢迎 大家好，我是吴勇。 因为吴勇老师也是在那一行采访金庸先生那一行人当中，对吧？ 没错。 还有就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的青年演员、作家、画家、评书演员，您这头衔太多了，你自己打个招呼吧，好吧。 哎，大家好，我对于其他的头衔都不太感冒啊，这个青年两个字我特别高兴。 嗨，好， 一听我声音大家就知道我是徐德亮。 那今天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称呼，那就是金庸小说的粉丝，好吧。今天我们都是金粉儿，是吧。 你忘了说一下，就是德亮他等于是播了金庸小说的小说。 对了，一会儿我们还能听到这个片段。好，那今天呢，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咱们还是有一道问题来出给大家。这道问题啊，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当中，这篇推送文章已经推出来了啊。好像还没有朋友来。 好像有一个答对了， 有一个答对了哈， 但咱先不说答案， 咱不说啊。这个里边有干扰选项哈，有一个隐藏的小细节需要大家来注意。好，小青老师先把问题抛出。 这个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共写了97个人物，请问下列名字里边哪一位不是金庸《射雕》这个小说里边的人物？4个选项：第一姜文，第二李莫愁，第三丘处机，第四洪七公。 好， 我听到了姜文这个名字。 对对， 姜文啊，一定是姜文啊， 是不是啊？一听 姜文是不是小说里边人物 啊？我就一听这个，我说，他一定是干扰选项。 哎，如果您啊，哎，如果您是这个金庸粉儿，您也是真正的金粉啊，你像我这是假的，这是外行，读的不多也不细啊。如果您知道小强老师的用意的话，您不妨说一说这些人物都是啊，这个在哪个地方出现，都是什么关系，您可以给我们留留言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好啊，其实这两天呢，金庸先生的离去成为了就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虽然说现在武侠小说呀，在今天的这个小说市场也好，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文学市场吧，似乎有点走下坡路了，对吧？现在比如说充斥着，就前两天我们还说这个中国武侠小说，因为最近也是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到中国武侠小说史话这本书的出版，它是盘点了从有武侠开始一直到今天，就是说从金庸先生封笔开始啊，70年代是吧？ 对， 鹿鼎记哎是吧？之后，我们似乎就是纯武侠看到的真的很少了。那么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有武侠元素吧，或者叫变体的是吧？各种什么仙侠了、修仙了，对吧？哎，这样的小说可能更在网络上大行其道，更加的广泛一些哈。但是金庸先生的离去确实让我们，尤其是你像70后、80后，我们一下子想起来小时候读这个武侠小说的那种劲头，对吧？再加上那么多的非常经典的影视作品，所以大家真的是非常怀念。那说到咱们北京电台呢，其实也有两部改编的金庸先生的这个小说改编的评书作品啊，这个特别值得一提。徐德亮在这儿呢啊，您先给我们说说吧，您是这个有怎样的机缘可以录制这个《碧血剑》啊？说说这个大概的情况。 哎，《碧血剑》当时呢，咱们电台的这些个老先生们啊，把这个金庸这个版权签回来以后呢，就希望找一些个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人来做。然后据我所知，当时找这个袁阔成袁先生，但是袁先生说岁数有点大，说这个后来就没应 、 后来找田连元田先生，田先生也是觉着，而且吧，这咱们不是说老先生，可能包括眼睛也有点花什么之类，他们对这个看着文字说书这事儿啊，有点抵触，那包括那个你们先生单先生，我想这单田芳先生如果看着文字说，可能他也绝对达不到后来他那个三侠剑啊什么这个铁伞怪侠、啊、那种水平。 这个事儿呢还问过他，他说呢金庸先生是大家，这是原话啊、他说他的书我看过，但是多数没有读完、他说这个他就是他的创作太细腻了、他觉得给他能应用的空间非常小、 就不太好表现是吗？ 就是他觉得他没有空间去表现了，他这人写得太好了。 对，所以这个咱其实有时间可以聊啊 对， 就是这个小说广播呀、跟评书 还不太一样， 其实是两种艺术， 是两回事。 所以当时呢，说年轻的里边呢，就找的我，说这个徐德亮还是因为有点文化嘛，觉得最起码诵读的能力是有的，是吧？就是你照这篇稿子念下来不出错，这 欢迎你来到诵读小站。 完了这个。找到我了，这好像先录一个短一点的吧，当时录的这个《碧血剑》119回，我记得是啊，我的也是我在咱们电台录的第一次录的长篇小说， 哦， 我 都是广播的评书，都是第一部哈， 第一部，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有这种这个很怀念，当时大概7、8年以前了， 好，这也是我们说这也是一大幸事，对吧？能录金庸。 其实我觉得在电台工作有最大的这种荣幸，就是说能够看到很多名家来录小说，这是当时是满足了一种特别的一种想法。对，你比如说单田芳先生，我也就是我们见过啊，但是没有交流过，但是看他来录过书。刘兰芳先生、什么田连元先生都来过，包括还有就是那天你晒照片那个马奇先生也来录过。我一看，哦，对对，哦，这就是那个谁谁谁啊，来录什么什么什么，就这 有意思，没提一人，人家会恨你的。 哎，不会，听听啊，听听徐德亮先生的这个啊，《碧血剑》啊，当年录音，你再怀念一下 啊。 张朝堂和杨鹏举两个人起身以后，吃点早点，在山边漫步，只看见到处都是身量高大的汉子，有的头上伤疤累累，有的断手折脚，那一个一个的，那都是身经百战、饱经风霜的样子。张杨两个人生怕惹事儿，生怕惹祸，溜达一会儿就回房，不再出去了。 那么这一天整天吃的还是素菜，呵，给杨鹏举恨的，他只能在肚子里暗骂，他骂的贼强盗啊，他死了老祖宗了是怎么着啊，让老子吃这个啊嘴里都弹出鸟来的这个青菜豆腐。等到了傍晚时分，就听得当当当钟声响亮，不一会儿有一名汉子走进房来，说道：孙相公请两位到殿上去观礼。 好啊，听上一小段啊，这个徐德亮演播的 不太一样， 很不成熟啊。 听的什么感觉？现在在听， 这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呀，原来啊，说书就是在剧场也说过，在书馆也说过，那个赵亮都听过。 嗯， 后来呢，咱们电台的老前辈们听完以后说你这没问题，来录吧，录了半期，打断了。 为什么？ 说你这不行啊，完全不行啊，这哪成啊？这嗓子到时候都你盯不下来啊。 嗯， 我说我5000人的原则都说过，这怎么能盯不下来呢？后来从头开始学，就是你得承认这个说书跟小说广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 嗯， 从头开始学，所以那个是当时就是把自个儿的原来的东西砍掉。重新学的过程， 对，他的 还在找那个位置， 他的声音的感觉，声音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说武侠小说里有大哲学，古龙的小说里有这个叫嫁衣神功，这绝代双骄里边的，就是你练这个功夫啊，你就自个儿玩命练吧，练到80%练不上去了，怎么能练到10%呢？这个第一是你把这个功夫传给别人，他能练到10%；第二是把你的功夫完全舍去毁了，你从头开始练能练到10%。你琢磨去吧，这是特有哲学性的，所以我当时是就是嫁衣神功的这个阶段。 其实金庸先生的这个作品啊，要是变成这个小说，其实你直接读出来跟你播讲出来，它还是两个劲儿啊，还是两个事儿啊。咱们那既然说到这儿，咱们就再来听听另外的一部，也几乎就是另外的唯一一部吧，可以这样讲哈。大家说大家哈，田连元先生来播讲的《书剑恩仇录》。 清朝乾隆18年6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里头有个内院，一个14岁的女孩蹦蹦跳跳的走到了教书先生的书房。这天上午啊，这老师刚讲完了《资治通鉴》上赤壁之战的一段书，随口呢就给这个小孩讲了诸葛亮啊、周瑜啊他们的一些故事。这个小孩听的是津津有味，午后本来是没功课了，可这个女孩呢性犹未尽，打算找老师啊再讲讲那三国的故事。这天儿啊炎阳盛暑，四下里边静悄悄的。 哎，这个田连元先生讲的《书剑恩仇录》啊，其实听前面这点呢还没太多人物呢，就感觉很像评书啊，很像这个评书的一个开场啊。大家与大家的配合很难得的啊，尤其金庸先生离世了，其实今年啊真的是特别悲伤，那么多的艺术家都离我们而去，而且我们说最会讲故事的两个人啊，单田芳先生、金庸先生，一个在广播当中创造艺术，一个用文字啊来给我们描绘了那样的一个江湖的世界。确实比较遗憾。那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如果还能够听到大师的声音，听到10年前对他的采访啊，真的是一种特别好的怀念啊。 没错。 那吴勇给我们说说那一行的整个的一个过程，一个机缘好吗？ 其实说到那次就是让我去跟着随行去采访，我都觉得好幸运啊。因为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虽然说看金先生的书并没有那么全，但是他这名字 对。 是吧，已经很有震撼力了。说啊，要去见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虽然说那个时候已经有影像了，我们都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了，但是你知道真见的这个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还其实还挺期待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到那儿才知道啊，就是说像普通话版的这种正式授权给广播电台来播他的这个长书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的。他说只有呢广东话版的，也是播的是个部分，也不见得是所有的他都播过， 其中几部， 对，包括苏州评弹里边唱过，但也是部分。 但是唯一的授权给广播电台以普通话版15部的这个版权都给， 嗯， 这一次性的都交给北京电台，这是头一次。所以呢，你看像我们听到刚才田连元先生像德亮说的《碧血剑》什么的，这绝对是正版，而且是头版的，这是。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很难得，也是特别，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机缘下的一种碰撞，对吧？咱们是赶上了头一份，因为人家成名这么多年了， 对， 是吧？啊， 后来呢，在前一天晚上，我们说那得拿一些书，得让老先生给签字签名啊， 对 啊， 对对对。 买什么是这作品？他那些作品就一买就一大套。后来好在我们在那个香港的那个天地书局看到有他的那个《金庸散文集》 啊， 然后我们也买了一本，说这本可以了，要不然那么多本怎么让签啊？ 对，这个很少见， 是是是， 那比较鸡贼。当时2000年的时候，金庸先生去北大讲座 啊， 完了我们也都去听，完了就我们同学就是要买一本上去那个哪儿，那去海淀，当时说的海淀就是海淀图书城，现在已经没有这名词了，去海淀买一本，结果发现都是3本4本的， 对， 完了最小的是2本的，后来就买了一本那个1本的， 关键是好几个人的，你说一买就5-6本，这 签名也是工程， 对对对，所以这个你们这设计还是很好的， 是吧？ 很好的。 那当时您怎么准备的？有没有准备说采访啊，或者怎么样？见他之后怎么跟他交流啊？什么？ 内心很激动，很忐忑吧？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们去了他在港岛的这个办公室，反正没见他真人之前，就在想，哎呀，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啊，或者怎么说话的这种气场啊，就是想象不出来，就是觉得哎呀，就马上要见到他了，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激动的感觉。到时候进了他的办公室，老人非常的慈祥，精神也很好，然后就是浓重的这种浙江海宁的这种乡音，然后是我们当时时任北京交通台副台长的李秀磊台长，当时是采访到老人家。 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李秀磊同志现在是咱们的副总编，对吧？咱们来听一听他对于金庸先生的这段采访。 最早的时候呢，是偶然的机会碰到了这个金庸先生，然后说能不能录您的书，金庸先生当时就很高兴的就答应了，而且呢也没有提什么更多的具体的条件，但是呢这个因为就是一个特别偶然的场合，也就后边没有跟进。他到了这个2008年，他所有的金庸全集出版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个一套的版权全部广播版权拿下来，然后把它转化成这个声音的作品啊，这样我们才又再次跟金庸先生取得了联系，然后呢他也很高兴，所以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商谈吧，我们才到了香港啊。一个是呢要跟他具体的敲定整个这个声音版权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他进行一次采访啊。金庸先生还是非常高兴的接受了我们这一次采访。 我看您的资料，您受的这个教育基本上都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现代的教育，中学呀、大学，但是呢您小说里体现出来的就是您对这个中国的古代文学呀，还甚至包括什么天文历算阴阳五行这些好像都很有研究，那么您这些是家学的原因呢？ 也不能说有研究，我懂一点，如果不懂就看书再研究，人事报复就快点去研究，再来写。 先去研究，然后再来写。 再写进去。真的不懂的话就不写了。 查家应该说是一个大族，而且在历史上出了很多的名人。这个家庭给您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呢，还是说他确实有些实实在在的？比如说，像您小时候是不是在这个家族里受过一些传统的四书五经？ 我家族的传统只有一个围棋的传统，一个昆曲的传统。 围棋和昆曲是传统。 我这个家里到了下午大概3:30，我大家休息了。那他们就开台下棋了 啊， 说伯伯堂兄堂姐、他们就也请这个弟子师来吹箫吹笛 啊， 吹笛就唱昆曲。 那您小时候有没有跟他们一起下棋或者唱昆曲？ 我下棋就看看了，昆曲我也不会唱，我只听听了。 但是您做过编剧是吧？后来您也写了剧本。 我写剧做编剧做导演。 当时是我在采访，然后我们的广播网现场在录像 啊，然后交通台的也去了，记者也在旁边，吴勇当时也跟着去了，大概有三四个人吧，组成了一个小的采访报道团队。我去的不是金庸先生的家，是他的办公室。嗯，他的那个办公室呢，就是在这个维多利亚港湾的边上，嗯，视野非常的好，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大的办公室，然后是270度的观景，全是落地的大窗，所以你坐在里边吧，心情会非常的舒畅，因为落地窗外就是海，海景。所以呢，你想他那个视野是很好的，但是他整个的这个办公室布置的其实是非常简单，四壁吧，除了这个落地的大窗户以外，全部都是书架，就是顶天立地的大书架。然后中间呢，有一半放了他的一个大的工作台，他可能在那里边写字啊，或者是做一些公事。另外一边呢，就是放了一组沙发，也就是我们采访那个地方。 我记得2年前吧，您去剑桥去读书了， 是吗？现在读完了吗？ 剑桥嘛，这你念了个硕，念了个硕士， 硕士已经读完了， 念硕士， 博士还要读吗？ 现在人家博士，他博士他就给我特别优待，因为我年纪全校最大的。警校最大，他这个老学生，在身体也不好，那就让我不在英国念也可以 啊， 在香港念也可以，在北京念也可以。 您怎么想起来在这么80几岁的时候还想读这个书呢？ 哎，我念书，我是不是他们其实不肯收，我说我到剑桥来，目的在就学问，不是就学位。 大概您会在什么时候能完成您这个博士学位？ 2年以后，要不我把博士论文写完，让他看过之后再考试的通过的话，就给我博士，我在剑桥就念完了。 现在每天这个大概都在忙些什么？ 每天大概念书念30小时，现在在学校生活。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李秀磊对于金庸先生的这段采访啊，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回来，还有两段非常珍贵的音频来给大家来分享。我也是首次听到金庸先生的声音，我内心也很激动啊。除了有这样的国学积淀和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我们看到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坚持学习，这也是成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日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被屡屡退稿，就不满意，不满意，就是不满意啊。最后老先生有一天啊，忽然间就是这个灵光乍现，说：“哎，工商角徵羽最基本的中国古乐的这个元素，就用这个写。”写完之后一气呵成， 他给反过来了， 哎，反过来写的。哎，然后在录的时候也有故事，也是录多少遍呀，都是不满意，怎么着就是不满意，老找不到感觉。 嗯， 最后呢，这三位徐克啊、罗大佑、黄沾先生自己，他们三位是小酌了一番啊，喝了点小酒，找了点状态，到录音棚当中，没说吗？这一版录的是最显得是荒腔走板，你说什么音准啊、节奏啊，都是没有完美的契合，但是那个感觉特别的棒，一下子特别有这个这个江湖世界之感啊，所以这就成为了最经典的一版。也有很多人说这首歌最能代表金庸的武侠世界了啊，听起来是豪气干云啊，也有这个兄弟之情，也有这个大家一起要到世界上闯一闯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以这首歌开场，咱们继续聊金庸。好，欢迎我们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 好，评判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还有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吴勇，欢迎。 大家好，我是吴勇。 哎，还有咱们这个播讲了金庸先生作品的啊，我是今天又高看你一眼啊，徐德亮啊，欢迎 大 家。 好，我是徐德亮 啊。哎呀，我是现在我是有点刮目相看了哈，我没听过您录这《辟邪剑》呀。哎呀，我这啊， 这《辟邪剑》其实录的时候也有故事 啊， 之前呀、找不着感觉，就因为呢，金庸先生写呀、他还是奔古文有点。往中国古文学那方面靠、因为金庸先生最开始的那些个版本我看过，你们都没看过、就是当年明报连载 连载的时候、 其实很多地方就跟旧小说一般无二、你看那个就觉得很多地方可乐，你一看这东西就是低俗小说，甚至就是这种感觉、我们最美的女子王语嫣、她叫王玉燕、就是碧玉的玉，燕子的燕，而立刻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村姑，不是仙子了，是吧？ 对对对。 后来改成王语嫣，包括其他很多地方，就细小的地方，就跟其他的什么那个什么诸葛青云啊，当年那些个人，是没有区别。 嗯。 后来呢，我们大家常看的那个版本呢，就是包括我们录的那个版本呢，是这个公开发行，它已经改过一大遍了。 哦。 就是包括很多情节都已经改了。就是原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典故，就是他出去周游世界，结果倪匡把阿紫的眼睛给写瞎了，写了40000多字这个典故啊，这他后来改完了以后是全没用的，只把这个情节留下了，他的文字，所以我们大家看不到说哪一段是倪匡写的，你看不见。因为他 好像是问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问到这段了，说有一段是不是曾经是您委托倪匡先生替您来写来着？后来呢，他说是，但是呢，倪匡先生说你要出这个金庸全集，还是把我这些东西都撤了吧？ 对，咋不叫不能叫金庸？ 对对，但是阿紫眼睛瞎这个事儿，他是留下这个情节是留下、 这情节保留。 但是后来 是说倪匡先生不喜欢阿紫，所以把他眼睛 对。但是后来金庸呢，又用他的这个神来之笔，给他来了一个幻眼术，又最后又让阿紫眼睛又复明了。 哦， 后来阿紫自己又挖出来说：“我还给你。”然后抱着萧峰去跳崖，写的很悲壮。就这，但是现在大家看不见这东西，因为他全都改过了， 全都改过。 哎，再后来呢，就是广州吧，好像是这个出版社出的这一版，就是他到七八十岁的时候重新又修订，又修订，就重新把价值观又掰了一下，包括这个韦小宝七个老婆，这样不行，年轻人怎么能都学韦小宝这样呢？还是把他这七个老婆又让他都打散，就是该干嘛的干嘛，该跟姓郑的跟姓郑的，该跟姓王的跟姓王的，就不能都留给韦小宝这样，所以呢。就他一遍一遍改是越来越好，但是最后这版很多人有觉得有问题啊、因为之前的太经典了，所以他里边经常是什么，比如刚才咱录音里也有啊，这个某某大侠啊说道什么什么什么，一录到这儿的时候就很难听，为什么呢？他个愣啊，比方说这个赵亮啊说道什么什么什么，完了小强一看这个事儿拔出刀来。说道 他对就连续性这个节奏有点断，对他你看文字是没问题的，对吧？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还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后来其实现在的话，现在录的话就没这问题。 这也是你录的第一部广播屏这个成书，是吧？ 对啊对啊，这所以这当时也是在自我调整，也是在学习。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我的一只小猫，我养猫，大家都知道啊。有一只小猫得了绝症，就是这个叫传染性腹膜炎， 就是是必死无疑的。 嗯， 但是呢，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还没有去世，一直到那天，是一看就马上就要不行，在沙发上躺着，已经不动会儿倒气儿了。从白天一直看到晚上，他一直就倒气儿，就是很焦虑，是吧？ 嗯， 啊，当时呢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第一年播《徐徐道来话北京》， 嗯， 十点到十点半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啊，十点半到十一点是播这个评书， 嗯， 啊，一直在那儿倒气儿。我跟我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然后当然屋里不能没声啊，这屋里没声就实在直受心寒泪眼，就放着这个电台的这个声音，一直到毕雪健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这最后一句他也改过三版， 嗯， 后来我印象最深就中间这版，就是此正是万里双烟回吕鬓。十年兵甲误苍生，一起音乐，这个小猫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嗯， 哎呦，当时我， 嗯， 一下就我跟我媳妇儿也是，就说这猫特仁义，就是他听完你的最后一句，他咽气，最起码他不搅和你。 他这部书得听完了， 而且比方说他在一半的时候。他咽气了，你也照样需要弄他，需要给他 对对对， 回去出去安葬啊等等这种事儿，就说北京话，这猫太仁义了。 嗯， 说这个我们自个儿的话，就是他跟我这个书还是有缘分。 对对， 所以我到现在记着那个，就是前面的情节呀、啊，什么说的话什么之类，好多都忘记了。最后这个万里双烟回路鬓，十年兵甲误苍生，当当当一起音乐，小猫最后。他最后吐出一口气的时候，那个肋骨啊是往起一张， 嗯， 就不动了，一张起来就不下去了， 嗯， 所以到现在我记着这个情节啊， 嗯，就好像他也是你的一位忠实听众一样，嗯、这种感觉哈，哎呀，确实是还是很感慨的。那刚才呢，德亮也提到了哈，就是金庸先生这个其实他的这个小说呢。没有过就是普通话的咱们这个版本 对 吧出现哈、 嗯、 所以说我们也就是我觉得也很难得这个机遇，然后金庸先生也对北京电台的这个做法特别的感兴趣，而且还专程还感谢我们哈，那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啊李秀磊对于金庸先生的这段采访。 拜访是因为先跟他约好了。约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去了。那是在2008，正是十年前嘛，三月份。我记得那个当天我们去的时候，还真的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因为说实话，从小就在读金庸先生的书，但是没有想到你还能跟他面对面，还能对他进行采访，所以呢，路上还是有一点紧张。所以我们到的比约定的时间要稍微早了一点。那么到的时候呢，他那屋子里确实他的日程排得非常满。啊，他80几岁的老人就不停的有人来见我们，之前好像就是刚刚走了一波还在谈一波，等于我们等了两波，但是呢大概也就是我们等了有20-30分钟吧，他就把前面的这个都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到他的这个大房间进行采访。本来是很紧张，但是见了他以后就一点都不紧张了，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和蔼的这么一个老人啊，就是笑容很温暖啊，那种他说话口音很重，有带有很浓重的浙江口音，但是他很爱说，很健谈，这个也是我想象不到的。因为做记者的你就特别怕你采访对象他不说，对吧？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善于用笔耕，而不善于说跟你用语言进行交流呢？但是他全然不是这样，爱说爱笑，非常的亲切，没有任何的架子，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 您原来一直办报，而且明报办得非常的棒，您又写评论，但是又写武侠小说，我估计也有很多人问过您这个问题，这两者之间您怎么均衡您的时间？ 是啊，那个写小说很困难的，也主要不能旅行，要离开一下，离开一天你也 因为它是连载的， 哎，连载天天要有的，所以最大的困难就到这出门的话，如果我到北京，这次去了5天了，去了5天就要这里要写好5天的稿子，一下子写5天就很困难。 托付别人了吗？我记得有个别的章节是说倪匡先生帮你写， 哎， 代笔过是吧？ 倪匡写过就一次，因为呢要旅行全世界40000字，但这个是。现在个看不到了。我这个小说出来的时候，把它全部没有用进去。 没有用进去。 我跟倪匡先生他 但他也是不能用进去，因为这个叫金庸作品集，全部金庸写的。他主要写阿紫啊， 天龙八部。 阿紫把他眼睛 瞎掉了。 哎，但是我保留了这个眼睛瞎掉这个情节。 那您觉得您写评论更，您更感兴趣，或者说您觉得让您更有成就感的，还是写小说？ 那这个叫评论上，评论每天。我下午写小说评论到晚上的最后时候再到三点钟或者四点钟再写，因为要看了最后消息再写。比方说美国去打，美国打伊拉克了，到底这个打胜打败了，我看了最后的这个电报消息再评论他打败打胜，所以这个被评论就很晚的写。评论，我写评论的时候，这个牌子哪时候牌子，它不是用电脑的牌子的，牌子工就等在我面前，就等的，我写了半张，他就拿去写牌子。 因为他这个小说啊，在之前也做过广播的版本，他曾经做过粤语的，就是可能这个广东话播过，但是呢，他说播了只是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后边还改编过。评弹，苏州评弹，用这样的形式也播过两部。他说第一个是没有那么全啊，只是那么一两部。说另外一个呢，因为它是方言，它不像普通话，普通话这个覆盖的面一定是更广的，所以他说他很愿意北京电台能够播出他的这个作品，而且他非常感谢。他当时我就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可以使一些不识字的老伯伯或者是老太太都能够啊听到我的作品，了解这些故事。他说他觉得这个作品就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这个小说，我非常感谢。以前那个用广东话也人家来讲过我，还不完全。最近我这个小说写完了，就这一次用普通话来广播是比较的完整的。苏州也用苏州话他们唱评弹，就是改编了。非物外传跟血战非物两本， 我们这个全部都 讲了， 不仅仅是名满湘江了，因为在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很多人都会读您的书，都是您的读者。 本来小说读者也没这样多，不像你们拿来广播之后，听众然后普及了，有些不太识字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也会看，也知道我这个故事了，他喜欢之后，所以这个广播我都很喜欢的，希望你们广播成功，然后争取更多的读者，更多听众。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李秀磊对于金庸先生的这段采访啊，哎呀，真是特别的感慨哈。我觉得金庸先生，首先是作家、小说家，其次也是一位媒体人啊，特别有这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而且他就是把自己看成一位很普通的作者，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哪怕您没文化呢，对吧？你听听我写的这个故事啊，也是很高兴的哈。 对，他对普通话广播还是我觉得真是可能情有独钟，跟咱们说了好多感谢的话。 这好像咱们普通话像德亮这个说这书，如果是到了这个比较紧关节要的地方是吧，或者用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特有的这样的描摹的方式，声音表现方式可能特带劲是吧。作为这个声音表现来讲呢，成为另外的一门艺术哈。广播小说的这个艺术确实也是需要颇费一番功夫。反正我现在就是，如果我今天才知道这事儿哈，我就是琢磨一件什么事儿呢，这版权全都签下来了，就出了这两部，这我觉得还是后边还是得观望一下哈，看看有没有哪些机缘，对吧？再有哪些名家也好啊，能够再把金庸先生这个作品录出来啊。我想在今天呢， 比如说青年名家赵亮老师， 哎呀，这话就得您替我说， 确实 给你塞的怎么样？这话， 但是 其实刚才 我感 觉刚才听到那个王伟老师还讲，他们当时也在录那个《鹿鼎记》。但还没有录完， 但是那个录的所谓的是广播剧，跟 评书 又是一种 两回事 儿。 对，说到这儿，我就对特别想让二位聊聊，就是你们最喜欢的金庸作品是哪一部，好吗？ 这个我们啊有一个 就是 B 系啊，这个B 系 B 专业 啊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这个我对金庸先生那个去世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个挽联啊，就这个江湖绝权剑，就是权剑他是绝了，写到最顶上了啊，这个天地大文章，就是过去啊一说金庸小说是俗文学。我们小时候一看金庸小说叫看闲书，啊，这小孩都得是 家长不让看， 包着语文书皮儿看。当然这不提倡啊，肯定是不好，但是说明它有多么的风行。但是后来呢，北大的严家炎老师，包括这个孔老师啊，都在研究金庸。当时学术界对他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这个低端的小说，为什么要研究它呢？后来说它不低端，并一点都不，它通俗。